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音乐会快开场了，座位还空着一半，可是非开场不可了，听众已经表示不耐烦了。乐队奏起《科里奥郎序曲》，孩子既不知道科里奥郎，也不知道贝多芬。他虽然常常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可并不知道作者。他从来不关心听的作品是什么题目，却自己造出名字来称呼他，编些小小的故事，幻想出一些零星的风景。莫扎特属于水的一类，他的作品是河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漂浮起的一层透明的薄雾，一场春天的细雨，或是一道五彩的红。贝多芬却是火，有时像一个红炉，烈焰飞腾，浓烟缭绕；有时像一个着火的森林，笼罩浓厚的乌云，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有时满天闪着豪光，在九月的凉夜亮起一颗明星，缓缓地流过，缓缓地隐灭了，令人看着心中颤动。这一次，那颗英雄的灵魂，不可一世的热情，依旧使他的身心如沸。他被卷进了火海，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跟他不相干了。垂头丧气的曼西沃，焦灼万状的约翰·米歇尔，那些忙乱的人，听众、大公爵、小克里斯朵夫，他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他被那个如醉如狂的意志带走了，克里斯朵夫跟着他，气喘吁吁的，含着泪水，两腿麻木，从手掌到脚底都痉挛了，血在那里奔腾，身子在那里发抖。克里斯朵夫正这样的竖起耳朵，掩在木槿的支柱后面听着的时候，忽然心上好像挨了一棍子。乐队终止了，静默了一会儿，铜管乐器奏起军乐来。两种音乐的转变来得那么突然，克里斯朵夫不禁咬牙切齿，气得直跺脚，对墙壁抡着拳头。可是曼西沃高兴极了，原来是亲王驾到，所以乐队奏着国歌向亲王致敬。约翰·米歇尔声音颤巍巍地对孩子把话嘱咐了一遍又一遍。序曲重新开始，这一回可是奏完了，然后就轮到克里斯朵夫。曼西沃把节目排得很巧妙，使他和儿子的演技能同时表现出来。 他们要合奏莫扎特的一阙钢琴与小提琴的奏鸣曲。为了增加效果，克里斯朵夫应该先出场。大家把克里斯朵夫带到前台进口的地方，指给他看放在台前的钢琴，又把所有的举动教了他一遍，然后便把他推出后台。克里斯朵夫在戏院里早走惯了，并不怎么害怕。可是独自个儿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只眼睛，他忽然胆小起来，不由自主地往后一退，甚至想退进后台。但他看见父亲直瞪着他，做着手势，只得继续向前。并且台下的人已经看到他了。克里斯朵夫一边往前，一边听见台下里乱哄哄的一片好奇声，又继之以笑声，慢慢的传遍了全场。不出曼西沃所料，孩子的装束果真发生了他预期的效果。看到这个皮色像波西米人般的小孩，拖着长头发，穿着绅士式的晚礼服，怯生生地跨着小步，场子里的人都不禁哈哈大笑，有的还站起身来想看个仔细，一会儿竟变成了哄堂大笑。那虽然毫无恶意，可是连最镇定的演奏家也不免要为之着慌了。笑声、目光对准着台上的手眼镜，把克里斯朵夫吓得只想赶快走到钢琴那儿。在他的心目中，那简直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他低着头，目不斜视，沿着台边加紧脚步，走到中间，也不按照预先的吩咐对大众行礼，却转过背去扑向钢琴。椅子太高了，没有父亲的帮忙坐不上去，他可并不等待，径自慌慌张张的屈膝爬了上去，叫台下的人看着觉得更好笑。但克里斯朵夫是得救了，一到乐器前面，他就谁都不怕了。终于曼西沃也出场了，承蒙群众的好意，他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彩声。奏鸣曲立刻开始，小家伙弹得挺有把握，毫不慌张。他集中精神，抿着嘴，眼睛盯住键盘，两条小腿挂在椅子下面。他越弹下去，越觉得自在，仿佛置身于一些熟朋友中间。一些赞美的声音一直传到他的耳边。他想到，大家不声不响地在那欣赏他，听他，心里很得意。但曲子一完，他又怕了。观众的彩声使他只觉得害羞而不觉得快乐。父亲拉着他的手到台边向大众行礼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更难为情了。他不得不深深地傻头傻脑地行着礼，面红耳赤，窘到了极点，仿佛做了什么可笑而要不得的事情。他又被抱上了钢琴，独奏他的《童年浅兴》，那可轰动全场了。奏完一曲，大家热烈叫好，要求他再来一遍。克里斯朵夫对自己的成功非常得意，同时对观众带有命令意味的喝彩也差不多生气了。演奏完毕，全场的人站起来向他欢呼，大公爵又传令一致鼓掌。那时只有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在台上，便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敢动。掌声越来越热烈，他的头越来越低下去，红着脸，羞得什么似的。他拼命扭转身子对着后台，曼西沃出来把他抱在手里，要他向台下飞吻，把大公爵的包厢指给他看。克里斯朵夫只是不理， 曼西沃抓着他的手臂，轻轻地威吓他。于是克里斯朵夫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手势，可是他低着眼睛，对谁都不看，始终把头扭向别处，觉得那个罪真是受不了。他非常痛苦，可不知道痛苦些什么。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一点不喜欢台下的那些听众，他们对他拍手也不相干，他不能原谅他们笑他，看着他的窘相觉得开心，他也不能原谅他们看到他这副可笑的姿态，悬在半空中送着飞吻，他差不多恨他们喝彩了。曼西沃才把克里斯朵夫放下地，他立刻奔向后台，半路上有位太太把一束紫罗兰掷中了他的脸，他吃了一惊，御驾飞奔起来，把一张椅子也给撞倒了。他越跑，人家越笑，人家越笑，他越跑。终于，他到了前台出口的地方，一大堆人挤在那儿看他，他却拼命地低头钻了过去，直跑到后台的尽头里躲着。祖父快活极了，对他尽说些好话，乐队里的乐师都笑开了，夸奖他。可是克里斯朵夫既不愿意望他们一眼，也不肯跟他们握一握手。曼西沃侧着耳朵听着，因为掌声不绝，想把克里斯朵夫再带上前台。孩子执意不肯，死拉着祖父的衣角，谁走过去他就伸出脚来乱踢，接着又大哭了，大家只得把他放下。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副官进来说，大公爵传唤两位艺术家到包厢里去。孩子这种模样怎么能见人呢？曼西沃气得直骂。他一发怒，克里斯朵夫哭得更凶了。为了止住他那股洪水，祖父答应给他一磅巧克力糖，只要他不哭。贪嘴的克里斯朵夫马上停了，噎着眼泪让人家带走，可还要人家先堵着顶庄严的咒，绝不出其不意地再把他送上台。到了亲王包厢的客室里，他先见到一位穿着便服的先生，小哈巴狗似的脸，上嘴唇留着一撮翘起的胡子，颌下留着尖尖的短须，身材矮小，脸色通红，有点臃肿，半取笑半亲热地大声招呼他，用肥胖的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腮帮，叫他在世的莫扎特。这便是大公爵。接着他被递给公爵夫人、他的女儿以及别的随从，可是因为他不敢抬起眼睛，对这些漂亮人物的唯一回忆，只是从腰带到脚那一部分的许多美丽的衣衫和制服。他坐在年轻的公主膝上，既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吸。公主向他提出许多问话，都由曼西沃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用呆板的套话回答。可是公主根本不听曼西沃的，只顾耍弄着孩子。克里斯朵夫觉得脸越来越红，又以为给每个人注意到了，便想找句话来解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热得脸都红了。公主听了这句话大声地笑了。克里斯朵夫可并不因之像刚才恨大众那样恨他，因为那笑声很好听。公主拥抱他，克里斯朵夫也一点不讨厌。这时候他瞥见祖父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地站在走廊里的包厢进口处。祖父很想进来说几句话，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招呼他，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孙儿的光荣，暗中得意。克里斯朵夫忽然动了感情，觉得应该为可怜的老人家主持公道，让人家知道他的价值。于是 他凑在他的新朋友的耳边悄悄地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公主笑着问， 什么秘密呀？ 你知道 我的小步舞曲里那一段好听的特里奥，我刚才弹的，您知道吗？ 哎，那是祖父做的，不是我的，别的调子都是我的， 可是那最美的一支是祖父做的，他不愿意人家说出来。 您不会说吧？ 瞧， 祖父就在那边， 我真爱他， 他对我真好。 年轻的公主哈哈大笑，说她真是一个好宝贝，拼命地亲她。可是公主马上把这件事当众说了出来，使克里斯朵夫跟老祖父都吃了一惊。大家一起笑了，大公爵向老人道贺，老人却慌作一团，想解释又解释不清，说话结结巴巴的，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但克里斯朵夫再也不对公主说一句话，尽管公主逗他惹他，他总是一声不出，沉着脸。克里斯朵夫瞧不起他，因为他说了话不算。他对亲王们的印象也为了这件背信的事而大受影响，他气愤之极，以致人家说的话和亲王笑他，称他为宫廷音乐家、宫廷音乐师等等，一概没有听见。他和家里的人出来，从戏院的走廊到街上，到处被人包围着，有人夸奖他，有人拥抱他，那是他不大高兴的，因为他不愿意给人拥抱，也受不了人家不得他同意就随意摆布他。终于他们到了家，门一关上，曼西沃立刻骂他小混蛋，因为他说出了特里奥不是他做的。孩子明知道他做的是件高尚的行为，应该受到称赞而不是受到埋怨的，便忍不住反抗起来，说些没有规矩的话。曼西沃气恼之下说，要不是刚才弹得不错，他还得挨打。可是他做了这桩傻事，把音乐会的效果全给破坏了。克里斯朵夫极有正义感，便坐在一边生气，他对父亲、公主、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不舒服的还有邻人们来向他的父母道喜，跟他们一起嘻嘻哈哈，好像是他父母弹的琴，又好像他是他们的，他们大家的一件东西。这时爵府里一个仆人奉大公爵之命送来一只金表，年轻的公主送给他一匣精美的糖。克里斯朵夫看了两件礼物都很喜欢，不知道更爱哪一件，但他心情那么恶劣，一时还不肯承认自己高兴。他继续在那里怄气，眼睛瞟着糖果，心里想着一个背信的人的礼物该不该收下的问题。他正想让步的时候，父亲要他立刻坐到书桌前面，口授一封道谢的信，叫他写下来。那可是太过分了，或许是因为紧张了一天，或许是因为父亲要他写殿下的剑谱、音乐家某某那样羞人的字句，克里斯朵夫竟然哭了，没有办法叫他写一个字。仆人嘴里冷一句热一句的在旁边等着，曼西沃只得自己动笔，那当然不会使他对孩子多原谅一些。更糟的是，克里斯朵夫把表摔在了地上，打破了，咒骂像冰雹似的落在了他的身上。曼西沃嚷着要罚掉他的饭后点心，克里斯朵夫愤愤地说偏要吃。为了惩罚他，母亲说要没收他的糖果。克里斯朵夫气急了， 说母亲没有这种权利，那是她的东西，不是别人的，谁也不能抢她的。 克里斯朵夫挨了一个嘴巴。大怒之下，克里斯朵夫把匣子从母亲的手里抢过来，摔在地上乱踩。他给揍了一顿，抱到房里，脱了衣服放在床上。晚上，他听见父母跟朋友们吃着丰盛的晚餐，那顿为了庆祝音乐会而八天以前就预备起来的晚餐。克里斯朵夫对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差点在床上气死了。他们大声笑着互相碰杯，父母对客人推说孩子累了，而且谁也没有想到他。可是吃过晚饭，大家快告别的时候，有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溜进房间。老祖父在克里斯朵夫床前弯下身子，非常感动地拥抱他。 我的好克里斯朵夫。 一边把藏在袋里的几块糖塞给了他，然后好像很难为情地溜走了，再也不说什么。这一下，克里斯朵夫觉得很安慰。但他已经为白天那些紧张的情绪累死了，不想再去碰祖父给他的好东西。他疲倦之极，差不多马上睡着了。他一夜没有睡好，他精神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像触电似的。梦里有种旷野的音乐跟他纠缠不清。他半夜里惊醒过来，白天听到的贝多芬的序曲在耳边轰轰的响，整个屋子都有他急促的节奏。他在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不，他并没有睡。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怒吼。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奔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他鞭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止，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地透入到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啊！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哦，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又多好啊。他笑了，寂静的夜里只听见他的一片笑声。父亲醒了，叫道： 谁啊？ 母亲轻轻地说：别嚷，是孩子在那儿做梦呢。他们三个都不做声了，周围的一切都不做声了，音乐没有了，只听见屋子里的人均匀的打鼾声。他们都是些患难的同伴，相偎相依地坐在脆弱的舟中，给一股天旋地转的力量卷进黑夜里去了。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三年过去了，克里斯朵夫快满11岁，他继续受着他的音乐教育。他跟圣马丁教堂的管风琴师佛罗里昂·霍才学和声，那是祖父的朋友，非常博学的。老师告诉他，凡是他最喜欢的和弦，他听了身心陶醉，禁不住要打寒战的和声，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孩子追问理由的时候，老师说，就是这么回事，和声学的规则是这样的。但因克里斯朵夫天性倔强，倒反更喜欢那些和声，他最高兴在人人佩服的大音乐家的作品中找出这一例子，拿去给祖父或老师看。祖父回答说，那在大音乐家是了不起的，对贝多芬或是巴赫是百无禁忌的。老师可不这么迁就，他生气了，挺不高兴地说，那不是他们所做的最好的东西。现在克里斯朵夫可以随便到音乐会或戏院里去，同时他每样乐器都学一点，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父亲想替他在乐队里谋个位置，他实习了几个月，居然非常称职，便正式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他就这样的开始挣钱了，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因为家里的情形一天不如一天，曼西沃的酗酒更厉害，而祖父也更老了。大公爵没有忘记他的钢琴师，这并不是说以钢琴师的名义应有的一点月俸会准时支付，那是永远要去催讨的。但克里斯朵夫常常被召进府去，或者因为有什么贵宾到了，或者因为爵爷们兴之所至要听他弹琴了，差不多老是在晚上，正当克里斯朵夫想独自清静一会儿的时候，那就得丢下一切，急急忙忙赶去。有时大家叫他在穿堂里等着，因为晚餐还没有中席，仆役们为了常常看到他，和他说话的口气挺随和。然后他被带到一间灯烛辉煌、很多镜子的客厅，那些酒足饭饱的人毫无礼貌地用好奇的眼神瞧着他。他得走过上足油蜡的地板去亲吻爵爷们的手。他可是越大越笨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笑，而自尊心也受了伤害。然后他坐上钢琴，不得不替那些笨蛋演奏。 有时候，大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几乎要停下来。他缺乏空气，好像快闷死了。奏完以后，大家随便夸奖一阵，介绍他见这个见那个。他觉得被人当作古怪的动物，跟亲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一样。所有赞美的话多半是对主人而不是对他说的。他自以为受了羞辱，因为他的多心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而且因为不敢表现出来，所以愈加痛苦。哪怕是人家最无心的行动，他也看出有侮辱的成分。有人在客厅的一角笑，那一定是笑他，而不知笑他什么，是笑他的举动呢，还是笑他的服装，笑他的面貌呢，还是笑他的手足？一切都使他感到屈辱。人家不跟他谈话，他觉得屈辱；跟他谈话，也觉得屈辱。把他当作小孩子般的给他糖果，也觉得屈辱。要是大公爵用这贵人们那种不拘小节的态度给他一块金羊把他打发走，他尤其难堪。他的家长可想不到这些为了自尊心所受的痛苦，倒还因为他受到亲王的忧郁而很高兴呢。儿子能在爵府里跟那些漂亮的人物一起消磨一晚，老实的鲁伊莎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美的事情。至于曼西沃，那更是像朋友们经常夸耀的资料，但最快乐的还是老祖父。他表面上装作独往独来，说话毫无忌讳，瞧不起名衔地位，骨子里却是挺天真的，仰慕金钱、权势、荣誉、声望。看见孙儿能接近那些有才有势的人，他简直得意极了，仿佛孩子的光荣能直接反射到自己身上。他虽然装作若无其事，总掩不住脸上的光彩。凡是克里斯朵夫进爵府的晚上，老约翰米歇尔就得找个借口待在媳妇那儿，他等孙儿回来的心情竟像小孩子一样的不耐烦。克里斯朵夫一回家，他先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气，提出些无关紧要的问句，好比今儿弹得不坏吧，或者是亲热的暗示， 哈哈，我们的小克里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 再不然便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里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地回答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了。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的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里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从他的嘴里硬逼出来的。终于约翰米歇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里斯朵夫也不大客气地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里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克里斯朵夫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卑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克里斯朵夫便尽量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 克里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里或爵府里，一本正经的无聊透顶的受够了罪，他只想和小马一样在草里打滚，也不管什么新短裤，就从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滚下来，或是跟街坊上的野孩子摔石头打架。他不常常这么玩，倒并非为了挨骂或挨打，而是因为没有同伴。他和别的孩子老是格格不入，连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喜欢跟他玩，因为他对游戏太认真，下手也太重了。而克里斯朵夫也孤独惯了，和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离得远远的。他为了自己游戏玩得不高明而很难为情，不敢加入他们的伙，于是他假装不感兴趣，虽然心里极希望人家来邀请他参加，可是谁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不难过地走开了。他的安慰只有在高托弗雷特舅舅来的时候和他出去闲逛。他越来越接近他了，认为舅舅独来独往的性格是对的。高托弗雷特到处流浪，不肯住在一个地方，现在他完全懂得了。他们俩常常在黄昏时到田野去散步，漫无目的，只是一味地朝前走。因为高托弗雷特老想不起时间，回去总是很晚，给家里人埋怨。最快活的是趁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溜出去。高托弗雷特明知那是不应当的，可禁不住克里斯朵夫苦苦哀求，而他自己也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半夜前后，他到屋子前按照约定的暗号吹一声呼哨，合一睡着的克里斯朵夫便偷偷地下床，手里拿着鞋子，屏着气，像野人一样巧妙地爬到临街的橱窗下。他爬上桌子，舅舅在外面用肩头接应他，于是他们俩出发了，快活得像小学生一样。虽然曼西沃的纵酒与懒惰使家里的经济日趋困难，但约翰·米歇尔在世的时候生活还过得去。第一，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对曼西沃有些影响，使他在沉眠的下坡路上多少有所顾忌，而且老人的声望也令人忘了醉鬼的无形。还有家里缺少钱用的时候，他总尽力帮忙，凭了前任乐队指挥的资格，他有笔小小的恩俸。此外，他继续收些学生，替人家的钢琴校音，挣些零钱。这些进款大部分都交给媳妇。路易莎尽管用种种的方法瞒着，老人还是看出路易莎手头很紧。路易莎想起她为了他们而熬苦，非常抱歉。老人家生活一向过得挺舒服的，极需要享用的，所以他如此的节省尤其是难能的可贵。有些时候老人日常的牺牲还嫌不够，比如为了偿还紧急的债务，约翰·米歇尔就不得不偷偷地卖掉一件心爱的家具，或是书籍，或是纪念品。曼西沃发觉父亲暗中拿钱给路易莎，就常常硬抢了去。老人一知道这情形就大发雷霆，而父子之间也就大吵一场，叫人看了直打哆嗦。他们俩的脾气都异乎寻常的暴烈，一会儿功夫就口出恶言，互相威吓，差不多预备动武了。但即使在最冲动的时候，曼西沃也摆脱不了那根深蒂固的敬意，并且不管他醉得多厉害，结果还是低下了头， 让父亲大叫大骂的百般羞辱。然而下次一有机会，他照样再来。约翰·米歇尔一想到将来就寒心。他和路易莎说：可怜的孩子们，我死了你们怎么办呢？还算运气，我还能撑到克里斯多夫这孩子能养活你们的时候。可是约翰·米歇尔计算错了，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这当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很热的大暑天，他喝了许多酒，又跟人家争论了一番，回到家里在园子里做工。平时他就喜欢翻泥巴。那天他秃着脑袋，晒着大太阳，争论的怒意还没有消下去，气愤愤地掘着地。克里斯朵夫坐在绿荫下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可并不看。他听着催人入梦的蟋蟀的鸣声出神，心不在焉地望着祖父的动作。老人背对着他，弯着腰在那儿拔草。克里斯朵夫突然看见老人站起来，手臂乱动了一阵，就像石块似的扑倒在地。克里斯朵夫当时竟想笑出来，可是看见老人躺着不动，他就过去叫老人，跑过去使劲地摇他。慢慢的，克里斯朵夫害怕了，他蹲下身子想把倒在地上的大脑袋捧起来，可是他重得不得了，再加上孩子浑身哆嗦，简直没法移动。后来克里斯朵夫一看见往上翻过去的颜色惨白淌着鲜血的眼睛，他吓得浑身都凉了，马上大叫一声，一松手把祖父的头丢下，魂不附体地站起身来往外奔逃，一边嚷一边哭。有个过路的人把孩子拦住，克里斯朵夫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直指着屋子。那个人就走进了大门，孩子也跟在了后面。住在临近的人听见叫喊声也走来了，一瞬间园子里挤满了人，大家踏着花草伏在老人身上抢着说话，两三个男人把他从地上抬起。克里斯朵夫站在屋门口，脸朝着墙，拿手蒙了脸，他又怕看又禁不住要看。众人抬着祖父走过的时候，他在指头缝里瞧见老人巨大的身体像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一只胳膊垂在地下，脑袋靠在一个扛抬的人的膝上，抬的人走一步脑袋就跳一下，面部浮肿，沾满了泥土，淌着血，张着嘴，眼睛挺可怕。孩子看了又大叫一声，逃了。他一口气跑到自己家里，好似有人追逐一般，他直着嗓子叫出凄厉的声音，冲进了厨房。母亲正在剥洗蔬菜，克里斯朵夫扑上去拼命地搂着母亲向她求救，嚎啕大哭，脸扭作了一团，话也不能说了。但是克里斯朵夫一开口，母亲马上就明白了，马上脸色发白，让手里的东西都掉在了地下，一言不发地跑了出去。克里斯朵夫一个人靠着柜子哭个不停，小兄弟们都在玩耍。他不大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想着祖父，只想着那些可怕的景象，唯恐人家要他回去再看。果然到了傍晚，两个小兄弟在屋里淘气淘够了，嚷着玩厌了，肚子饿了的时候，路易莎急急忙忙地回家，拉着他们往祖父家里去。路易莎走得很快，恩斯德与陶洛夫照例嘀嘀咕咕， 可是母亲吆喝的口气那么凶，他们不敢出声了。他们本能地感到了一种恐怖。进门的时候一起哭了。天色还没有完全黑，落日最后的微光照在屋内，照在门钮上、镜子上，照在挂在外间半明半暗的墙壁上的小提琴上，变成一种异样的反光。老人卧房内点着一支蜡烛，摇曳的火焰和惨淡的暮色交错之下，室内的阴影愈加令人窒息了。曼西沃坐在窗下大声哭着，医生弯着腰站在床前，遮掉了床上的人。克里斯多夫心跳得快要爆裂了。路易莎叫孩子们跪在床边。克里斯多夫大胆地看了一眼，在下午那一幕之后，他准备看到些更可怕的景象，所以一瞥之下他差不多松了口气。祖父一动不动地好像睡在那儿，孩子一念之间以为祖父病好了，但他听到了急促的呼吸，细看之下又看见那张肿大的脸有个跌得青紫的伤痕，才明白祖父是快要死了。因而克里斯多夫又开始哆嗦起来，他一边照母亲的吩咐做着祷告，希望祖父病好，一边又默祷着要祖父不能好，希望他现在这样就算是死了。克里斯多夫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恐怖到极点。老人自从跌跤之后就失去了知觉，他只清醒了一会儿，那一会儿恰好使他明白自己的情形，而这真是惨极了。神父已经到场，替他做了临终祷告。老人给扶起来，靠着枕头。他好容易睁开那不听指挥的眼睛，大声呼着气，莫名其妙地瞪着火光和众人的脸。然后，他的脸上突然表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张开嘴来，结结巴巴的。 那么，我是要死了吗？ 那沉痛的声调，直刺克里斯多夫的心，使他永远也忘不了。老人不再说话，只像小孩一样的哼着。接着，他又昏了过去。但呼吸更困难了，他呻吟叫苦，双手乱动，仿佛在抵抗那个要他长眠不起的睡眠。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老人叫了一声：“ 妈妈！” 多沉痛啊！跟克里斯多夫一样，老人竟会呼天抢地地喊他的母亲，喊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母亲，这岂不是对着最大的恐怖做一次最大而无意的呼吁吗？他似乎安静了一会儿，心中又闪出了一道微光，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彩虹仿佛都散掉了，和孩子们吓呆了的眼睛碰在一处，忽然亮了起来。老人挣扎着想笑，想说话。路易莎拉着克里斯多夫走进床边，约翰·米歇尔扯了扯嘴唇，想用手摸摸孩子的头，可是他又立刻昏迷，从此，